洒过，而特意再慰问客人心窝，各有各显出心内极难过。你热情我性情，每晚也会致电留座，每次热爱亦要痛苦经过，留习惯静听着缅怀之歌，看看菜单妻子找到丈夫，失恋餐厅的嘉宾开心光顾，要为昨天欢呼，在这失恋餐厅可找到青春宝库，最善美的照顾。